美丽的牵牛花。刚下过一阵雨，白衣仙女用彩带一飘，搭起一座红桥。牵牛花爬到篱笆上，抬头望着红桥，乐得张开了嘴。白衣仙女从红桥上飞下来，对牵牛花说：红有几种颜色？你能数得清、说得出吗？牵牛花说：红有七种颜色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白衣仙女说：你真聪明，我送你七颗宝石，让你变得像红一样美丽。七颗宝石，七种颜色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。牵牛花想，这样好看的宝石应该送给好朋友。灰公鸡来了，牵牛花把第一颗红宝石送给灰公鸡。灰公鸡得了红宝石，身上的羽毛变红了，头顶的鸡冠也变红了，灰公鸡变成美丽的红公鸡。白鹅来了，牵牛花把第二颗橙色的宝石送给白鹅，白鹅的额头和脚掌都变成橙色，白鹅变得真美丽。花鸭子走来，牵牛花把第三颗黄宝石送给花鸭子，花鸭子的嘴和脚掌都变成黄颜色了，花鸭子也变得很美丽了。牵牛花把绿宝石送给杨柳姐姐，杨柳姐姐弯一弯腰说：谢谢您，我的叶子够美了，用不着绿宝石。牵牛花要把第五颗青宝石送给松树公公，松树公公点一点头说：谢谢您，我的针叶一年四季是青的，用不着青宝石。牵牛花要把第六颗蓝宝石送给青蛙弟弟，青蛙弟弟咯咯咯地说：谢谢您，我的身子绿得多漂亮，我在绿色的田地里捉虫子很方便，用不着蓝宝石。牵牛花想，谁最用得着这些宝石呢？他忽然看见山是光秃秃的，水是浑沌沌的，天空迷迷糊糊地飞满黄沙，就把青宝石丢到山头上，满山长出了树，荒山变成了可爱的青山。又把绿宝石扔进水里，浑沌沌的水立刻变得碧绿碧绿。再把蓝宝石抛向天空，天空立刻变得蓝蓝的，像蓝宝石一样。青青的山，绿绿的水，蓝蓝的天，多美丽！牵牛花乐得笑了，白鹅和花鸭子在水上游玩，红公鸡到河边来，一边喝水一边唱歌。牵牛花想，还有一颗紫宝石送给哪个朋友呢？忽然下了一阵雨，红桥又出现了，白衣仙女从红桥上飞下来，对牵牛花说：聪明的牵牛花，紫宝石应该留给你自己。从此，牵牛花开出了紫色的花，更加美丽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